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美军和南朝鲜军从11月30号起举行全面警戒联合军演。本次演习目的在于提高战时联合作战执行能力，由美帝侵略军第51战斗飞行团、水兵航空团等美太平洋军司令部所属五个部队和南朝鲜伪空军第20战斗飞行团、第38战斗飞行大队等10个部队投入。严重的是，本次军事演习把我国的最高首脑部和各重点战略核心设施作为主要目标。另外，南朝鲜伪军西北岛屿防卫司令部11月29号在最大热点水域朝鲜西海五个海岛一带疯狂进行了海上射击训练。在延平岛炮击战日之际，南朝鲜伪海军陆战队决定以11月为海军陆战队战胜月，进行所有部队的作战准备态势检查和联合训练，直到12月为止，并大发反北对抗狂症。